资治通鉴卷第257，唐纪73，熹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下之下。光启三年夏四月甲辰朔，约主苏州刺史张雄率其众逃入海。高骈闻秦宗权将寇淮南，前左乡都知兵马使毕师铎将百骑屯高邮，使吕用之用事，宿将多为所诛。师铎自以皇朝降将，常自威。师铎有美妾，用之欲见之，师铎不许。用之引师铎出，妾往见之。师铎惭怒，出其妾，由是有隙。师铎将如高邮，用之待之加厚。师铎亦一句，谓祸在旦夕。师铎子娶高邮镇恶使张神剑女，师铎密与之谋，神剑以为无事事。神剑名雄，人以其善用剑，故谓之神剑。使府中汲汲，亦以为师铎且受诛。其母使人谕之曰：“设有事事，汝自努力前去，勿以老母弱子为累。”师铎一未决。会骈子43郎者，速勿用之。欲使师铎率外镇将吏疏用之罪恶，闻于其父，密使人待之曰：“用之必来贫起令功，欲因此相图，已有委屈在张尚书所，宜备之。”师铎问神剑曰：“昨夜使司有文书，翁胡不言？”神剑不悟曰：“无知。”师铎不自安，归营谋于复心，皆劝师铎起兵诛用之。师铎曰：“用之数年以来，人怨鬼怒，安知天不假手于我诛之也？怀宁军使郑汉章，我乡人，昔归顺时副将也，素切齿于用之，闻无谋，必喜，乃夜于百济前议汉章。汉章大喜，悉发镇兵，及区居民和千余人从师铎至高邮。师铎结张神剑以所得委屈，神剑惊曰：‘无有。’师铎声色尽力，神剑愤曰：‘公何见事之案？用之奸恶，天地所不容，况近者众禄权贵得岭南节度，复不行。或云谋窃据此土，使其得志，吾辈岂能握刀头视此妖物也？要剐此庶贼以泄淮海，何必多言？’汉章喜，遂命取酒，割碧血立酒，共饮之。以四众推师铎为行营使，唯文告天地，遗书淮南境内，言诸用之及张守一、诸葛殷之意，以汉章为行营副使，神剑为都指挥使。神剑以师铎成败未可知，请以所部留高邮，曰：‘一则为公声援，二则供给粮饷。’师铎不悦。汉章曰：‘张尚书谋亦善，苟终始同心， 世节之日，子女玉帛相与共之，今日岂可复相为？师铎乃许之。戊申，师铎汉章发高邮。庚戌，凶忌以白高骈，吕用之逆之。朱桢至淄青旬日，应募者万余人，又袭青州，获马千匹。辛亥，还至大梁，朱全忠喜曰：“吾事既已。”使蔡人方寇汴州，其将张志屯北郊，秦贤屯板桥，各有众数万，列36寨，连延20余里。全忠谓诸将曰：“彼蓄锐修兵，方来击我，未知朱桢之智，未无兵少，未且自守而已，宜出其不意，先击之。”乃自引兵攻秦贤寨，士卒踊跃争先，贤不违背，连拔四寨，斩万余级。蔡人大惊，以为神。全忠又使牙将新野郭延募兵于河阳、陕国，得万余人而还。毕师夺兵，掩至广陵城下，城中惊扰。仁子吕用之引麾下劲兵，又以重赏出城力战。师夺兵少却，用之使得断桥塞门为守备。是日，骈登沿河阁，闻喧噪声，左右以师夺之便告。骈惊，即召用之截之。用之徐对曰：“师夺之众思归，为门卫所恶，是以随宜驱楚，既寻退散，倘或不已，正凡玄女以立事耳，愿令公勿忧。”骈曰：“近者绝君之望多矣，君善为之，勿使吾为周室中。”言毕，残局久之，用之残惧而退。师铎退屯山光寺，以广陵城坚兵多，甚有悔色。癸丑，遣其属孙曰与其子议宣州，起师于观察使秦彦，且许以克城之日迎彦为帅。会师铎管客闭目言自城中逃出，言众心离散，用之忧窘，若坚守之，不日当溃。师铎乃悦。是日未明，骈召用之，问以事本末，用之时以时对。骈曰：“吾不欲复出兵相攻，君可选一温信大将，以我手札御之，若其未从，当别处分。”用之退，念诸将皆仇敌，必不利于己。贾寅，前所部讨击副使许堪，击骈委屈，即用之示状，并九窑出烙师铎。师铎使亦望骈旧将烙问，得以拒臣用之奸恶，披泄激愤，见堪至，大骂曰：“梁纂函问何在？乃使此会晤来。”堪未及发言，以牵出斩之。乙卯，师铎射书入城，用之不发，即焚之。丁巳， 用之以甲士百人入见骈于沿河阁下。骈大惊，逆于寝室，久而后出，曰：节度使所居，无故以兵入，欲反也。命左右驱出，用之大惧，出子城南门，举策指之曰：吾不可复入此，自是高吕使叛矣。是夜，骈召其从子前左金吾卫将军节密议军事。戊午，属节都牢城使弃而免之，以亲信500人给之。用之命诸将大所城中丁壮，无问朝事书生，悉以白刃屈赴登城，令分立城上，自旦至暮不得休息。又恐其与外寇通，朔邑其地，家人想之，莫之所在。由是城中人亦恨失夺入城之晚也。骈遣大将石恶以失夺幼子及其母叔，并骈委屈指养子欲失夺。失夺具遣其子还曰：令公旦斩吕章以示失夺，失夺不敢负恩，愿以妻子为质。骈恐用之屠其家，守失夺母妻子至始愿。心有秦燕遣其将秦仇将兵3000至养子助失夺。壬戌，宣州军攻南门不克，癸亥，又攻罗城东南隅，城基陷者硕四。甲子，罗城西南隅守者焚战阁以应失夺，失夺毁其城以纳其众。用之率其众1000人力战于三桥北，失夺垂败，会高杰以牢城兵自子城出，欲擒用之以受失夺。用之乃开参左门北走，骈召梁纂以昭义军100余人保子城。乙丑，失夺纵兵大掠，骈不得已命撤备，与失夺相见于沿河阁下，交拜如宾主之仪。属失夺节度副使行军司马，仍承制加左仆射，郑汉章等各1000官有赐。左莫邪都虞后申吉本徐州健将，入见骈说之曰：失夺逆党不多，请令公即此选元从30人夜自教场门出，必失夺绝之，追不及矣。然后发诸镇兵还取府城，此转祸为福也。若1-2日事定，尽恐艰难，即亦不得在左右矣。言之且弃，骈犹豫不听，即恐语谢，遂篡逆，会张雄至东堂，即往归之。丙寅，失夺果分兵守朱门，搜捕用之亲党，悉诛之。失夺入居史院，秦仇以宣军1000人分守史宅及诸仓库。丁卯，骈迭请节所任，以失夺兼判府事。失夺遣孙约至宣城，促秦燕过江，或说失夺曰：“ 仆夜相者举兵，盖以用之辈奸邪暴横，高令公坐自龙骨，不能驱离，故顺众心为一方去害。今用之祭拜，君府阔然，仆夜宜复奉高公而佐之，但总其兵权以号令，谁敢不服？用之乃淮南以叛将耳，遗书所在，立可消秦。如此，外有推奉之名，内得兼并之实，虽朝廷闻之，亦无亏臣节。使高公聪明，必之内愧。如其不圈，乃积上肉耳。奈何以此功业付之他人，岂为受制于人，终恐自相鱼肉。前日秦仇先守仓库，其相疑已可见。且秦司空为节度使，泸州寿州岂肯为之下乎？仆见战功之端未有穷矣，岂为淮南之人肝脑涂地？切恐仆业功名成败未可知也。不若及今即指秦司空误使过江，彼若粗使安危，必不敢轻进。就是他日则我以赴约，犹不失为高氏忠臣也。师铎大以为不然，明日以告郑汉章。汉章曰：“此志士也。”散求之，其人未获，竟不复出。戊辰，田千家出居南地，师铎以甲士百人为卫，其实求之也。是日，宣君以所求未获，焚进奉两楼数十间，保获悉为微进。己巳，师铎与府听事事，凡官吏非有兵权者，皆如故。复迁骈于东地，自成县，诸军大略不已。至是，师铎使以先锋使唐弘为境街使，禁止之。骈先为盐铁使，积年不供奉，获财在扬州者，田尾如山。骈作交天玉楼六军，立帐仪服，及大殿元会，内属行幸公章器用，皆刻镂金玉，盘龙簇凤，数十万事，悉为乱兵所掠，归于闾阎，章臣秦楚其中。庚午，获诸葛殷，杖杀之，弃尸道旁。院家掘其目，断其舌，众以瓦石投之，须臾成冢。吕用之之败也，其党正起，守归师铎。师铎属起之海陵监视，起至海陵，因计高霸得失，闻于师铎，霸获其书，杖起背，断手足，枯木结舌，然后斩之。蔡将卢唐屯于万盛，假汴水而军，以绝汴州运路。朱全忠乘务袭之，掩杀殆尽。于是蔡兵皆喜救张志，屯于赤冈。全忠复救击之，杀二万余人。蔡人大惧，或军中自相惊。全忠乃还大梁，养兵休市。辛未，高骈密以金为首者，毕师铎闻之，人武 复迎骈入道院，守高氏子弟升职十余人同忧之。前苏州刺史张雄率其众自海溯江，屯于东塘，遣其将赵辉入据上元。毕师铎之攻广陵也，吕用之诈为高骈谍，属泸州刺史杨行密行军司马，追兵入援。庐江人袁袭说行密曰：“高公昏惑，用之奸邪，师铎悖逆，兄得参会而求兵于我，此天以淮南受明公也。”促复之。行密乃西发泸州兵，复借兵于河州刺史孙端，和数千人复之。五月至天长，郑汉章之从师铎也，留其妻守淮口，用之率众攻之，旬日不克。汉章引兵救之，用之闻行密至天长，引兵归之。丙子，朱全忠出击张志，大破之。秦宗权闻之，自郑州引精兵会之。张神剑求获于毕师铎，师铎报以似秦司空之命。神剑怒，亦以其众归杨行密。即海陵镇恶使高霸，屈膝人刘金，须夷人贾令威，悉以其众主焉。行密众至万七千人，张神剑运高邮粮以给之。朱全忠求救于偃运，朱宣、朱瑾皆引兵赴之，亦成军亦至。心巳，全忠以四镇兵攻秦宗权于边孝村，大破之，斩首二万余级。宗权萧遁，全忠追之，至杨武桥而还。全忠深得朱宣，兄视之。蔡人之守东都、河阳、徐、汝、淮、郑、陕国者，闻宗权败，皆弃去。宗权发郑州，孙儒发河阳，皆屠灭其人，焚其庐舍而去。宗权之势自是稍衰。朝廷以护驾都头杨守宗之许州事，朱全忠以其将孙从义之郑州事。前刘遣东安都将杜棱、浙江都将阮杰、靖江都将程吉将兵讨薛朗。甲午，秦彦将宣舍兵三万余人，乘竹筏沿江而下。赵辉邀击于上元，杀逆待办。丙申，彦入广陵，自称权知淮南节度使，仍以毕师铎为行军司马，补池州刺史赵璜为宣舍观察使。戊戌，杨行密率诸军抵广陵城下，为八寨以守之，秦彦必城自守。六月戊申，天威都头杨守立与凤翔节度使李昌福争道，麾下相殴，帝命中使御之，不止。是夕，宿卫皆严兵违背。即有昌福拥兵稍行宫，更戌，复攻大安门。守立与昌福战于通衢，昌福兵败， 率麾下走保陇州。杜让能闻难，挺身步入仕，韦昭度置其家于军中，视诸反贼，故军士力战而胜之。首立傅公之甲子也。仁子以护驾都将武定节度使李茂贞为陇州招讨使，以讨昌福。贾银河中牙将常行如杀节度使王仲荣，仲荣用法严，末年尤甚，行如常被罚，耻之，遂作乱，夜攻府舍，仲荣逃于别墅。明旦，行如得而杀之，至以陕国节度使王仲营为护国节度使，又以仲营子巩权之陕国留后。仲营至河中，执行如杀之。戊午，秦彦遣毕师铎、秦筹将兵8000出城，袭击杨行密，筹败死，士卒死者17-8。城中乏食，巧采鹿绝，宣州军使10人。壬戌，亳州将谢殷逐其刺史宋衮。孙儒既去河阳，李罕之找张全义于泽州，与之收合于众。罕之据河阳，全义据东都，共求援于河东。李克用以其将安金俊为泽州刺史，将计助之，表罕之为河阳节度使，权益为河南尹。初，东都经黄巢之乱，移民聚为30%以相保，既以秦宗权、孙儒残暴，仅存坏元而已。权益出至，白骨蔽地，荆棘弥望，居民不满100户。权益麾下才100余人。相与保中州城，四野俱无耕者。权益乃于麾下选18人才气可任者，人己一骑一榜，谓之屯将。使益18县故虚落中，执其张榜，招怀流散，劝之数亿，为杀人者死，余但吃账而已，无言行，无租税，民归之者如是。又选壮者交之战阵，以御寇盗。数年之后，都城方区渐复旧制，诸县户口率皆归附，桑麻未然，也无矿土。其生兵者大县至7000人，小县不减2000人，乃奏至令佐以治之。权益明察人不能欺，而为政宽减。初，减田畴美者，则下马与辽佐共观之，召田主烙以90。有残麦善收者，或亲至其家，悉呼出老幼，赐以茶采衣物。民间言张公不喜生计，见之未尝笑，独见家麦粮减则笑耳。有田荒秽者，则集众杖之，或素以伐人牛，乃召其邻里责之曰：“彼惩罚人牛，何不助之？”众皆谢，乃释之。由是邻里有无相助， 故壁屋皆有蓄积，凶年不积，遂成富庶焉。杜冷等拜薛朗将李君望于阳县。秋七月癸未，淮南将吴苗率其徒8000人于城降杨行密。八月壬寅朔，李茂贞奏陇州刺史薛之仇已成降，斩李昌福，灭其族。朱全忠引兵过亳州，遣其将霍存袭谢殷，斩之。丙子，以李茂贞同平章事，充凤翔节度使，以韦昭度守太保兼侍中。朱全忠欲兼演运，而以朱宣兄弟有功于己，功之无名，乃诬宣昭佑宣武军事，遗书翘让，宣复书不逊。全忠遣其将朱贞、葛从周袭曹州，人子拔之，杀刺史邱弘礼，又攻蒲州，与演运兵战于刘桥，杀数万人。朱宣、朱瑾仅以身免。全忠与演运时有隙。秦彦以张雄兵强，既得其用，以仆射告身受雄，以尚书告身三通，守皮将冯弘铎等。广陵人竟以珠玉金增，以雄军冒食，通西代一，得米五升，锦亲一，得康五升。雄军既复，不复肯战，未己复助杨行密。丁卯，燕西出城中兵12000人，遣毕师铎、郑汉章将之，镇于城西，延茂数里，军事甚盛。行密安卧帐中，曰：“贼进告我。”牙将李宗礼曰：“众寡不敌，宜坚壁自守，徐图还师。”李涛怒曰：“吾以顺讨逆，何论众寡？大军至此，去将安归？涛愿将所部为前锋，保魏公破之。”涛赵州人也。行密乃积金帛谋米于一寨，使羸弱守之，多伏精兵于其旁，自将1000余人冲其阵。兵士交，行密佯不胜而走，广陵兵追之，入空寨，争取金帛谋米，伏兵四起，广陵众乱。行密纵兵击之，伏斩殆尽，击师10里，勾毒皆满。师铎、汉章单骑仅免，自是秦彦不复言出师矣。九月，以户部侍郎判度之张俊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。高骈在道院，秦彦供给甚薄，左右无食，只然木像主隔代食之，有香淡者。彦与毕师铎出师屡败，以骈为压胜，外为一级，恐骈党有为内应者。有妖尼王凤仙言与彦曰：“扬州奋也及灾，必有一大人死，自此习矣。”贾诩命其将刘匡时杀骈，并其子弟生侄吴少长皆死，同砍一之，以害 杨行密闻之，率士卒缟素向城，大哭三日。朱贞攻蒲城，朱宣遣弟韩将部骑万人救之。辛卯，朱全忠逆击韩于范，秦斩之。冬十月，秦彦遣郑汉章将部骑五千出击张神剑高霸寨，破之。神剑奔高邮，霸奔海陵。丁未，朱贞拔蒲州，刺史朱玉奔运，贞进兵攻运。宣使玉诈遗真书约为内应，贞夜引兵赴之，宣开门纳谏军，避而杀之，死者数千人，辩军乃退。宣乘胜复取曹州，以其属郭慈为刺史。贾寅，立皇子升为义王。杜冷等拔常州，丁从时奔海陵，钱镠奉周保归杭州。主高坚举部将礼交迎之。杨行密为广陵且半年，秦彦必失夺，大小数十战，多不利。城中无食，米斗值钱五十民，草根木石皆尽，以锦泥为饼食之，饿死者太半。宣君掠人亦似卖之，屈腹屠割如羊食，气无一声，饥骸流血满于方士。燕失夺，无如之何，贫促而已。外围一急，燕失夺忧闷，待无生意，相对抱膝，终日悄然。行密亦已成久不下，欲引还。己巳夜，大风雨，吕用之部将张审威率麾下士三百，臣伏于西壕，似守者亦待，前登城，起观纳其众，守者皆不斗而溃。先是燕失夺，信众泥奉先，虽战阵日时，赏罚轻重，皆取决焉。至是复咨于奉先曰：“何以取计？”奉先曰：“走为上策。”乃自开化门出奔东唐。行密率诸军和万五千人入城，以两纂不尽节于高士，为秦必用，斩于己门之外。韩问闻之，复景死。以高骈从孙玉设副使，使改并骈及其族。城中移民才数百家，积累非富人壮。行密捻西寨米以镇之，行密自称淮南留后。秦宗权遣其弟宗衡将兵万人渡淮，与杨行密争扬州，以孙儒为副，张籍、刘建峰、马殷及宗权族弟燕辉皆从。十一月辛未，抵广陵城西，据行密故寨。行密辎重之未入城者，为蔡人所得。秦彦必失夺至东唐，张雄不纳，将渡江取宣州。宗衡召之，乃引兵还，与宗衡和。未及，宗权召宗衡还蔡，据朱全忠。 孙儒之宗权势不能久，昌吉不行。宗行屡促之，儒怒。贾诩与宗行饮酒，座中首任之，撰首于权中。宗行将安仁义降于行密。仁义本沙陀将也，行密悉以骑兵委之，列于田晕之上，如分兵掠林州，未及众至数万，以城下伐食，与燕师夺袭高邮。初，宣武都指挥使朱桢与排阵斩卓使李唐斌勇略功名略相当，权中每战使二人协，往无不捷。然二人素不相下，真使人迎其妻于大梁，不白权中，权中怒，追还其妻，杀守门者，使亲历蒋玄辉赵真，以唐斌代总其众。管义巡官平易敬祥谏曰：“朱桢未易轻取，恐其猜惧生变。”权中悔，使人追止之。桢果自疑。丙子夜，桢置酒召诸将。唐斌疑其有意图，斩官奔大梁。桢亦弃军单骑继至。权中两悉其才，皆不罪，遣还蒲州，因引兵归。权中多权术，将佐莫测其所为，唯敬祥能逆之之，往往助其所不及。权中大悦，自恨得祥晚，凡军机民政，悉以咨之。心巳，高邮镇恶使张神建率麾下200人逃归扬州。丙戌，孙儒屠高邮。戊子，高邮残兵700人溃围而至。杨行密虑其为变，分立诸将，一夕进坑之。明日，杀神建于其地。杨行密恐孙儒乘胜取海陵，人吟命镇恶使高霸率其兵民西归府城，曰：“有违命者足之。”于是数万户弃资产焚庐舍，窃老幼迁于广陵。戊戌，霸与帝望部将于绕山，前常州刺史丁从时至广陵，行密出郭迎之，与霸望约为兄弟，至其将卒于法云寺。己亥，秦宗权陷郑州。朝廷以淮南久乱，闰月以朱权中兼淮南节度使、东南面招讨使。陈敬轩误顾彦郎与王建相亲，恐其合兵图己，谋于田令孜。令孜曰：“建无子也，不为杨兴元所容，故作贼耳。今折简召之，可至麾下。”乃遣使以书召之，见大喜，亦子周见彦朗曰：“时君阿父见召，当往省之。因见陈太师求以大周，若得之，思愿足矣。”乃留其家与子周，率麾下精兵2000，与从子宗会、甲子宗尧、宗弼、宗侃、宗变俱息。宗尧因人将至， 宗弼，许人魏鸿夫；宗侃，许人田师侃；宗变，陆变也。建至鹿头关，西川参谋李毅谓敬轩曰：“王建虎也，奈何言之入室？彼安肯为公下乎？”敬轩悔，即遣人止之，且增修守备。建怒，破关而进，拜汉州刺史张须于绵竹，遂拔汉州，进军学社山。又拜西川将勾为利于蚕此，又拔德阳。敬轩遣使让之，对曰：“时君阿父召我来，急门而拒之，众为故宫所疑，进退无归矣。”田令孜登楼未遇之，见与诸将于清远桥上昆发罗拜，曰：“今既无归，且辞阿父作贼矣。”顾彦郎以其弟彦辉为汉州刺史，发兵驻建，急攻成都，三日不克而退，还屯汉州。敬轩告难于朝，召遣中使和解之，又令李茂贞以书谕之，皆不从。杨行密欲遣高霸屯天长以拒孙儒，袁袭曰：“霸高是旧将，常携两端，我胜则来，不胜则叛。今处之天长，使自觉其归路也，不如杀之。”即有行密伏甲执霸及丁从石于绕山，皆杀之。又遣千骑掩杀其党于法云寺，死者数千人。是日大雪，寺外数方地皆赤，高望出走，明日获而杀之。吕用之之在天长也，待杨行密曰：“用之有银五万挺埋于所居，克城之日，愿被麾下一醉之资。”庚戌，行密月事卒，故用之曰：“仆夜许此曹寅，何食言也？”因迁下谢系，命田晕居之，云：“与郑起、董瑾谋因中原业，邀高骈至其地，见黄鹿斋，乘其入境，亦杀之，声言上升。因令莫邪都率诸军推用之为节度使。是日腰斩用之，愿家哭歌力尽，并诛其族党。军士发其中堂，得同人，书骈姓名于兄，至故而定之。”袁袭言于行密曰：“广陵积弊已甚，蔡贼复来，民必众困，不如避之。”贾银行密遣河州将严灵宗以其众二千人归河州。乙卯，又命指挥使蔡畴将兵千人，辎重数千辆，归于泸州。赵辉据上元，会周保败，浙西溃卒多归之，众至数万。辉遂自交大，至南朝台城而居之，服用奢见。张雄在东堂，辉不与通问，雄溯江而上，辉以兵塞其中流，雄怒，误武攻上元，拔之。 挥奔当途，未至，为其下所杀，于众降，雄悉坑之。朱全忠遣内客将张廷范至朝命于杨行密，以行密为淮南节度副使，又以宣武行军司马李凡为淮南留后，遣牙将郭延将兵千人送之。感化节度使石浦自以于全忠为先进，官为都统，故不得领淮南，而全忠得之，亦甚恨望。全忠以书假道于浦，浦不许，凡至四州，浦以兵袭之，郭延力战得免而还，徐便使构怨。十二月癸巳，秦宗权所属山南东道留后赵德殷陷荆南，杀节度使张圭，留其将王建照守城而去，移民才数百家。饶州刺史陈如陷衢州，上蔡贼帅冯敬章陷齐州，以为周保卒于杭州。钱镠以杜棱为常州制治使，命阮节等进攻润州，丙申克之。刘浩走，秦虚郎已归。文德元年春正月甲寅，孙儒杀秦彦毕师铎郑汉章，彦等之归宗衡也，其众有二千余人，其后稍稍为儒所夺。皮将唐弘知其必及祸，恐病死，乃诬告彦等前召辩军，儒杀彦等，以弘为马军使。张守一与吕用之同归杨行密，复为诸将和仙丹，又欲干军府之政，行密怒而杀之。蔡将石凡将万余人叩陈伯，朱全忠遣朱真葛从周将数千骑击秦之，鬼害，以全忠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，待石浦朱振兵接受全忠节度。张廷范至广陵，杨行密后礼之，即闻李凡来为留后，怒，有不受之色。廷范密使人白全忠，以自以大军赴阵，全忠从之，至宋州，廷范自广陵逃来，曰：“行密未可图也。”甲子，李凡至，言徐军遮道，全忠乃止。丙寅，钱镠斩薛郎，剖其心以祭周保，以阮节为润州制治使。二月，朱全忠奏以杨行密为淮南留后，以害尚不遇。壬午，发凤翔，己丑至长安。庚寅，赦天下，改元，以韦昭度兼中书令。魏博节度使岳彦珍交泰不法，法六州民驻罗城，方八十里，人苦其意，其子从训尤凶险，既杀王铎，魏人皆恶之。从训据王命五百余人为亲兵，谓之子将，牙兵疑之，急急不安。从训据一伏逃出，止于晋县。彦珍因以为相州刺史， 从训遣人至魏，运甲兵、金帛，交错于路，牙兵亦疑。燕真惧，请避魏，举龙兴寺为僧。众推都将赵文辩之留后事。从训引兵三万至城下，文辩不出战，众复杀之。推牙将桂香罗洪信之留后事。先是，人有言，见白须翁言洪信当为地主者，文辩既死，众群聚呼曰：“谁欲为节度使者？”洪信出应曰：“白须翁已命我矣。”众还视曰：“可也。”遂立之。洪信引兵出，与从训战，败之。从训收于众，保内黄，为人为之。先是，朱全忠将讨蔡州，遣押牙雷业以银万两请敌于魏。牙兵既逐燕真，杀业于馆，从训既败，乃求救于全忠。初，河阳节度使李罕之与张全义克璧为盟，相得甚欢。罕之勇而无谋，性复贪暴，亦轻权义。闻其勤俭吝啬，笑曰：“此田舍一夫耳。”权义闻之，不以为侮。罕之屡求古帛，权义皆与之，而罕之征求无厌。河南不能己，小不如所欲，折谢河南主力至河阳仗之。河南将佐皆愤怒。权义曰：“李太尉所求，奈何不与？”竭力奉之，状若未之者。罕之亦交。罕之所部不耕稼，专以剽掠为资，待人为粮，致是西岐众攻绛州。绛州刺史王有玉降之，进攻晋州。护国节度使王仲营密结权义以图之。权义前发屯兵，夜乘虚袭河阳，黎明入三城。罕之余援不走，权义悉服其家，遂兼领河阳节度使。罕之奔泽州，求救于李克用。三月戊戌朔，日有食之，即己亥，上即复作，人吟大见。皇帝即王宝长而贤，群臣瞩望。时君官军荣使杨复恭请立其弟寿王杰，是日下诏立杰为皇太帝，兼军国事。右军中尉刘继树遣兵迎杰于六王宅，入居少阳院，宰相以下就见之。癸卯，上崩于灵符殿。一至，太帝节更名敏，以为昭度设冢宰。昭宗即位，体貌明粹，有英气，喜文学。以熙宗威令不振，朝廷日卑，有恢复前列之志，尊礼大臣，梦想贤豪，建作之始，中外欣欣焉。朱全忠果粮于宋州，将攻秦宗权，会岳从训来告急，乃移军屯华州，遣都押牙李唐斌等将部骑三万攻蔡州。 遣都指挥使朱桢等分兵救岳从训，自白马济河下黎阳、临河、李固三镇，进至内黄，拜魏军万余人，获其将周儒等十人。李克用以其将康君立为南面招讨使，都李存孝、薛阿谈、石衍、安金俊、安修修五将，计七千，助李罕之攻河阳。张全义应城自守，城中食尽，求救于朱全忠，以妻子为质。王建攻彭州，陈敬轩救之，乃去。建大略西川，十二州皆披其患。夏四月庚午，追尊上母王氏曰恭献皇后。壬午，孙儒袭扬州，克之。杨行密出走，儒自称淮南节度使，行密将奔海陵，袁袭劝归泸州，再为进取之计，从之。朱全忠遣其将丁会、葛从周、牛存杰将兵数万救河阳，李存孝领李罕之以步兵攻城，自率骑兵逆战于温，河东军败，安修修俱罪，奔蔡州。便人分兵欲断太行路，康君立等拒，引兵还。全忠表丁会为河阳留后，复以张全义为河南尹。会寿春人，存杰博昌人也。全义得全忠初己，由是尽心附之。全忠每出战，全义逐己其粮仗无乏。李罕之为泽州刺史，领河阳节度使。罕之留其子齐侍客用，身还泽州，专以寇超为事。自怀孟进将数百里间，州无刺史，县无令长，田无麦禾，亦无烟火者，待将十年。河中绛州之间有摩云山、绝高，民保聚其上，寇道莫能进，罕之攻拔之。时人谓之李摩云。岳从训移军还水，罗洪信遣其将成功信击从训，斩之。与父燕真皆枭首军门。癸巳，前使以后壁靠全忠军，请修号。全忠乃召军还。召以罗洪信全之魏博留后。归州刺史郭宇及荆南，逐王建召，建召奔黔州。召以宇为荆南留后。荆南兵荒之余，只有17家，与励精为治，府籍貂蚕，通商务农，晚年殆及万户。使藩镇各务兵力相残，莫以养民为事。独化州刺史韩建招抚流散，劝客农桑，数年之间，民富君善。时人谓之北韩南郭。秦宗权别将长后据夔州，余与其将汝阳许存攻夺之。久之，朝廷以予为荆南节度使，建召为武泰节度使，与奏复姓名为程瑞。 加李克用兼侍中。五月己亥，加朱全忠兼侍中。赵德殷既失荆南，且夺秦宗权必败，人吟举山南东道来降，且自托于朱全忠。全忠表请以德殷自负，致以山南东道为忠义军，以德殷为节度使，充蔡州四面行营副都统。朱全忠既得洛梦，无西顾之忧，乃大发兵击秦宗权，大破宗权于蔡州之南，克北关门。宗权屯守中州，全忠分诸将为28寨以还之，加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检校侍中。陈敬轩方与王建相攻，共赴中决，建议成都上强，退无所略，欲罢兵。周祥其无见以为不可，祥曰：琼州城堑顽固，时之数年，可据之以为根本。建曰：吾在军中久，管用兵者不以天子之众，则众心易离，不若属敬轩之罪，表请朝廷命大臣为帅而佐之，则功数可成。乃使降曹表，请讨敬轩以赎罪，因求琼州。顾彦朗亦表请设见罪，以敬轩他镇，以敬两川。初，黄巢之乱，尚为寿王，从西宗姓蜀，时事出仓促，诸王多徙行至山谷中，寿王疲乏不能前，卧磐石上。田令孜自后至，促之行。王曰：足痛，幸君容己一马。令孜曰：此深山安得马？以鞭赤王使前，王顾而不言，心贤之。即即位，遣人兼西川军，令孜不奉诏，上方奋藩镇跋扈，欲以威制之。会得彦朗见表，以令孜所事者敬轩耳。六月，以韦昭度兼中书令，充西川节度使，兼两川昭府制置等使，征敬轩为龙武统军。王建军新都，使民主土豪和益阳、安人费师秦等所在拥兵自保，众或万人，少者千人。建遣王宗尧说之，皆率众赴于建，及其资粮，建军赴阵。至右国军于河南府，以张全义为节度使。秋七月，李罕之引河东兵寇河阳，丁会击却之，升凤州为节度府，割兴利州立之，以凤州防御使满存为节度使，同平章事。以全知魏博留后罗洪信为节度使。八月戊辰，朱全忠拔蔡州南城，杨行密为孙儒之逼，欲清兵袭洪州。袁袭曰：忠传定江西已久，兵强十足，未易图也。赵皇新得宣州，互乱残暴， 众心不复。公宜卑辞后壁，说河州孙端、上元张雄，使自采石即将亲其境，彼必来逆战。公自潼关即将会之，破黄壁矣。行密从之，使蔡畴守泸州，率诸将即自散谈。孙端、张雄为赵黄所败，黄将苏唐七郎将兵二万屯葛山。袁袭曰：“公引兵急趋葛山，坚壁自守，彼求战不得，为我畏怯，因其待可破也。”行密从之，唐等大败，遂为宣州。皇兄前之自池州率众救宣州，行密使其将陶雅及前之于九华，破之。前之奔江西，以雅为池州制置使。九月，朱全忠以溃运不济，且秦宗权残破不足忧，引兵还。丙申，遣朱贞将兵五千送楚州刺史刘赞之官。前刘遣其从弟求将兵攻徐约于苏州。冬十月，徐兵邀朱贞、刘赞不听前，贞等击之，取沛腾二县，斩获万计。孟方立遣其将西中信将兵三万袭辽州，李克修邀击大破之。秦中信送晋阳。辛卯，葬圣惠恭定孝皇帝于敬陵，庙号西宗。陈敬轩、田令孜闻韦昭度将至，治兵完成以拒之。十一月，石浦自将部骑七万屯吴康镇，朱贞与战大破之。朱全忠又遣别将攻宿州，刺史张友降之。丙申，秦宗权别将攻陷许州，执中武留后王运复取许州。十二月，蔡将申从执宗权，折其足而求之，降于权中。权中表从为蔡州留后。初，感义节度使杨成即师兴奉，走据文龙、成茂四州。王建攻西川，田令孜以成己之故将，加威荣军节度使，石守彭州。王建攻彭州，陈敬轩梅州刺史山行章将兵五万比心烦以救之。丁亥，以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，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复之。东川节度使顾彦朗为行军司马，割琼蜀、李雅至永平军，以王建为节度使至琼州，充行营诸军都指挥使。戊子，削陈敬轩官爵。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陷夔州。